关灯，谁首先勇猛？难道我不应该去问？谁比谁关心？谁给谁吸引？谁付出多一些性感？用几多心机？换几多分美？谁负责用眼泪制造回味？谁占谁几分知己？什么可计算着距离？算不应再问，送爱吻，谁共你亲吻比我真？和你同度寂寞时分。然而若爱你没问题，以后谁预计？数百样问题，难敌你一刻美丽。爱你是问题，也未能自制。无谓再需要知道一切，留多一个秘密在心。